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给您讲述贝磊护航慈善公益组织的创始人自荣8年来为爱护航的故事。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80后女生，用自己的自身行动、人格魅力，引领着众多80、90后投身于爱心事业。在做公益的这些年中，他曾经遇到过哪些困难？面对身体上的种种病痛，他能否继续完成自己最初的梦想？做公益这些年，有哪些人和事也在深深地影响着他？对于未来，他还有哪些设想与计划？本期人物空间，继续请听自荣讲述他做公益这些年的故事与感悟。好，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了解到了自荣创建贝磊护航公益组织的过程，以及他个人的一些小故事啊，做公益的故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说到了，作为一个公益组织呢，它不会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当中都是一帆风顺的。自荣自己也说到，也走过弯路，也有过低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让你们走到很艰难的地步呢？ 那个时候的话，因为团队刚刚成立几个月，当时接到了一个群友的求助，说他们那个河北巨鹿那边有一个小孤儿，然后先心病。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注意，当时的话其实没太多想法，就是想救那个小孩的命。 哦， 后来的话就在一个社区网站的话，在一些爱心妈妈的帮助下，然后募捐了一些闲置的二手的那些物品。好的，这些的话就拿出来就是做义卖，然后说准备那个义卖的钱给那个小芙蓉，然后救命。其实事情都挺好，后来我们确实也为孩子筹了很多钱，然后最后孩子的命救下来了。但是就是在社区里面做几场义卖的时候，可能当时因为我们刚刚做团队，我那时候的话不差钱，然后就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那时候的话，我觉得不拒绝任何人的爱心，所有人打个电话留个言就能来上活动，他们来了就能穿上那件衣服。 就是你给做活动的志愿者穿了很漂亮的衣服。 对，其实我们当时没有想过，就是一旦穿上那件衣服，他无论做了任何事任何行为，团队都要背。其实后来的话，就因为义卖的善款是2000多、3000多，就在这上面纠结这样一件事的话，我们那年确实受了很大的伤。我被说成我是个骗子啊，然后我带着一群小骗子，我们是个骗子集团， 就是说别人会认为你有作秀的成分。 没有，当时就其实就是质疑一个那么年轻的女孩，你不好好去谈恋爱穿漂亮衣服，你自己跟个苦行僧一样，然后自己把自己那时候我本身带病嘛，然后还瞎了一只眼，然后那时候为什么还要做活动。其实很多人觉得很不可思议，就觉得我们出现好突兀。当时的话就有人质疑，其实是好事，因为我觉得这是对社会的负责。因为有了质疑，是可能对于我们很受伤，对于志愿者很受伤，但是质疑的话肯定是因为有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贝磊会了第一套最严格的审核制度。当时的话是哭着看谩骂，那时候有 BBS， 对对对， 谩骂的每一个帖子他但凡指出来肯定是我们有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对所有的我们志愿者的新人培训的话一定要说这一段，这一段的话其实在网上能找到那一段历史。 哦， 我们被说的多么不堪，我被诽谤成什么样。但是如果没有那一段，就没有贝磊的现在。我们一直 抱着很感恩的心去感恩那个时候站出来质疑我们，或者那时候他伤害我们可能是无意的，他当时可能是要为别人负责，但是确实可能那时候流失了一些志愿者，我可能差点也要自杀，我自己扛不住，但最后忍下来了，因为我当时我无力气反驳，因为我才几个月大的团队， 对对， 那我只能是继续坚持去做，去做，去告诉他们我不是骗子，我们团队是实实在在在做事儿的。所以的话就2009年坚持，2010年坚持，2011年坚持，2012年坚持，但是这几年可能那个人对我们团队过于关注，他可能这一段时间一直用实名举报的这样的方式给所有的那个政府机关，然后我们合作的所有机构都写这样的实名举报信，所以的话很多人都说啊，自荣好像看到他得了很多荣誉，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荣誉背后都是实名举报信，看到了调查小组下来对我做侦审，对团队做侦审，我们贝磊前后经过了7次侦审，每次下来都觉得啊，小自荣和贝磊不容易，然后又给我颁了个奖。其实我不认识领导，我也没有接触过政府，就包括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申请过政府支持，我们也没要过社会赞助，就因为那一次害怕了，我们没有再做任何的募捐义卖，我们是杜绝的，我们就一直是埋头一线做服务。 所以要想把一个事情做好也很不容易，开始的时候没有经验，只凭热情，但是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复杂的情况啊！ 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不同的这个层面的人，或者说机构，或者说组织吧，也在关注，或者说是在监督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公益活动， 现在非常好，尤其是去年慈善法出来以后，我觉得对于踏踏实实的公益组织来说，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然后它可以给一个很中立的这样的一个去鉴定啊，然后去评估， 对，这也是一种支持吧。 对对对， 你想想，一个小姑娘带着一群小姑娘，高高兴兴的干了一件自己认为非常的善良、非常好的事情，结果呢，却在网络平台上被很多的质疑，被有的时候可能很犀利的那种语言去讽刺，甚至是谩骂， 对， 哎，这个心情啊，可想而知。能够坚持下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公益活动的内容是不是比当初就丰富的多了？ 对，我们现在除了不到一线做救援，现在一般老百姓想到的这种社会服务啊、公益活动，我们都有。比如我们是从老人、孩子，还有社会宣传和环保这几大块分下去的，有很多的子项目。 在这8年的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也做了不少的公益活动。那在这些活动当中，你个人觉得比较成功、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呢？ 这块好像由我来说不太好，是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专门做敬老的志愿者组织，但是好像在敬老那一块，我们也有金牌项目。然后我们不是做环保的，我们在环保这一块，我们也代表中国打比赛。就是说，因为志愿者的素质比较好，你放到任何一块，好像都能出成绩。 你是其实最满意的是你们志愿者的素质。 对，我特别开心的就是从去年到现在，我输出了11位秘书长，就是因为他们从几年前开始跟着我，他们把自己的多余时间、闲暇时间，他们不睡懒觉，然后不看小说、不看电视，他们拿来做爱心服务。他们在我这里只是执行管理，但是他们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就可以拿一份很高薪的秘书长的这样的一个薪水。 职位啊， 对， 你这是培训班。 也不是，他们可以把贝磊的这一套东西全部带过去，然后就是一种传承，我是特别愿意让他们分享过去的。 那这一套东西是你自己制定出来的呢，还是说大家一起商量出来的呢？ 是我们这个管理团队这么8年这样打拼，一点点一点点积累下来， 积累下来的。 对， 刚才你说在比如说敬老方面，你们有很强有力的项目，你也说了贝磊护航其实呢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青少年，那些失去生活能力需要照顾，甚至说一些这个失独老人，他们都是你们的关注和服务的对象。 对， 你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市范围呢，还是说全国范围呢？ 其实老人这块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毕竟能力有限，可能我这个团队1000多人，我服务的可能就这样的一群老人。 人。但是我们从12年我们开始在探寻研究的就是一个模式，一个敬老的志愿，就是心灵关护的模式。经过5年努力，就这个项目我得了就是全国的社创之星的这个奖，就是说我们心灵关护模式的话已经是很成型的一套可以复制推广的。 就是其实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为更多的老人去服务了。 对，其实就是可以帮很多其他敬老的组织培养他们的能力建设，然后他们用我们贝蕾西洋琴的这套模式，他们可以服务当地的社区这些老人。 能更具体一点吗？你这一套模式里边是怎么为这些老人服务的呢？ 2012年的话是朝阳区政府找到我们了，因为当时的话全朝阳区筛选出来了70多位接近低保拿低保的社区贫困中轻度失能老人，他们既是残疾人又是贫困的老人，可能还包括了失独，你说的那些空巢全包括了。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一块的话政府就特别想说能够去摸索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吗？其实就是把它作为试点由我们来做。因为那批老人的话，首先他们已经个性这块的话其实已经跟社会脱节很长时间，脾气的话很孤僻啊，什么样的都有。所以的话我们是花了将近半年到1年的时间才让老人真正接纳我们志愿者。我们团队除了志愿者不能涉及的，比如说喂老人吃饭和帮老人洗澡，但凡我们能让老人高兴的我们都会为他们做私人定制，每个人独特的私人定制服务。 先认识他们，跟他们交朋友，然后了解到他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求，再针对他们的需求去做这个服务的内容。 必须要对他们的个案做一套分析。 哦， 对， 一对一， 其实就是一对一。 每一个老人他，或者说每一户哈，都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完整的一个方案。 对， 不是说拿着一个方案套到 所有的，不是 1、2、3、4全这样。 不可以，他们是私人定制式的。 嗯， 就是让他们开心快乐。老人的话物质是一方面，心灵关护精神才是他们到了晚年最需要的。 精神方面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好说不好做，虚无缥缈。咱们能知道的啊，陪老人聊聊天，带着他们溜一溜玩一玩，甚至说陪着老人讲个笑话，给老人演个节目， 这些其实都好像可能是普通人理解的很泛泛。 对对对。 但是我们攻克的这些是特殊的老人，一开始可能是他们是距你千里之外的，你是走不进他们世界的。我就举个例子，我们这边有个景奶奶，她本身就是类风湿，就是全身的关节全变形，她是行动不便的。志愿者去的时候的话，因为她会觉得很客气啊，然后她把你就是远远的聚在一边，但是突然就是1次、2次、3次，我们应该是经过半年，我们就是老人可能就是不搭理我们，但是我们永远要有自己的一个角色扮演。到了半年的时候，他突然会跟我们的一个志愿者就说了，你看他有一个拐，那个拐的有一个防摔的一个防摔垫，他就一直在说，这是我10几年前我的亲戚从德国给我买的，然后也就是说在中国他找了托了很多人都没有找到过已经坏掉了防滑的那个防滑垫。对对对。然后呢这个信息由我们的志愿者反馈回来以后拍了照，我们就通过我们在国际上的志愿者，然后在德国的，然后那时候已经因为那个已经不出了那个东西， 很早以前， 然后就从一对那个老人手上又转过来的，这样的二手市场转过来的， 德国那边的一对， 又从德国快递回了中国。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给他换上去的时候，那个老人那种兴奋就跟小孩一样，就是你就没办法去形容。从那一刻开始，可能他才真正的开始接受我们志愿者，他才有啥话开始跟我们说了。 是，你看这个过程啊，说起来现在咱们一讲啊，用那么1分钟的时间就给他讲完了。但是真正你们经历的时候，他是可能是1个月，也可能是2个月，这个就是挺长的一段时间了。 对， 就是人和人的这种交流，这种思想上还有精神上的这种碰撞，其实你也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说我一定在什么地方就能保证能够和他有个碰撞，就一定能和景奶奶就能建立这种良好的关系，真的是需要耐心。 对，我们跟所有的志愿者就是说了，因为敬老是所有志愿者必须要经历的项目和就是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我们不会把它当成任务或者当成必须去完成的什么样的事情，而就跟因为我喜欢，我愿意去对老人好，我才去参加这个活动，我才会成为敬老志愿者。我们叫回老人家，我们都是已经习惯了，因为就跟回 去老人家， 对，我们都已经是像回自己爷爷奶奶家一样，就那么正常。我们不会把它刻意当成活动去做的，但凡抽空我们的时间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这一组哪个小组他们就知道，哎，我该回家了，我该回去看爷爷奶奶了。我这边其实因为我们的介入，其实给这些老人的晚年确实带来很多很多改变。像比如我这边有一个李奶奶，就是在我们介入之前的话，她已经有5年没下过楼了，因为患糖尿病瘫痪，她已经有200多斤了。就是他们家里是没有办法就完成他下楼这样的一个夙愿，而且他们家在2楼，每次他眼巴巴的就是扒着窗子看到他的老邻居走来走去他就哭，后来没办法就把床给移了，移得远远的。就是后来到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就是5、6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力气大的这种比较强壮的这种男志愿者，我们要三个人护航，还有2个人保驾，等于5个人才能把他从2楼移到1楼。这只是说可能只是2楼的奶奶，其实我们这样一下楼的爷爷奶奶有很多，其实就让他们再一次的融入社会，融入社区，见到他过去的老邻居，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的话真的是特别开心，而且对于他们的精神恢复的话是帮助特别大的。 是，老话都说嘛，久病床前无孝子。 对， 老年人身体患病时间长了，连家里的家人照顾其实都很费劲儿的，更何况说陌生的志愿者，这真的是得建立起一种这个亲如家人的这种感觉之后才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深度的东西，可能不会说每一次说我都能够保证就是这一个或2个志愿者去吧，他可能每一次也会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人去。 哎，这块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对老人保护比较全，因为你知道老社区在北京其实会有很多人上门推销啊，或者是老人的不安全因素，所以的话我们是专门要审核的敬老志愿者才能参加这个敬老的这个项目。然后呢他们的时间允许以后的话，他们要跟他们的督导申请，然后督导给他们分配哪位老人。其实我们服务这些老人，他们除了能记得贝蕾，知道你是贝蕾志愿者，其实很难再能记得住谁谁谁的名字， 就是只记到贝蕾。 对， 是不记哪一个 记不住的。他们 那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来了以后给他的感觉 都是一样的，他认那件衣服，他就认我们的那件衣服装备。 所以这也是一种这个规范化的一种行动。 对， 这个， 他不会觉得说又换人了，然后给他陌生感。 对对对， 因为我们每次的登记和我们评估的表格做的都非常详细，就包括今天这一次老人的哪不舒服啊，或者他睡眠情况，包括他这一次的饮食有改变，他下次想吃什么，可能下一组上来的话就全部能接上。 就是，他们必须得了解清楚了以后才能去。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不能去了，哎，上回什么来的不知道，咱们再来一新的吧。这样呢对老人其实并不好， 很伤害。 对，那么这是一个可以说很深度的一种服务了。那对于老人来讲呢，应该是一个很有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可能他们也会非常的欢迎。刚才你还说到了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的照顾，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你们也会帮助他们考虑得很周到。比如说你们据我了解应该有一个教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说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怎么样自救这样的活动内容，是吗？ 是，其实好像我们的这是一个很综合的组织，所以我们从心灵啊、生活呀，还有就是安全，我们都会在考虑。这也是我们的一生命安全自救的项目。然后是去年他带着我们志愿者创业这一块，因为我这边有非常优秀的志愿者，他是那个38斤退伍下来的特种兵这样的一个就是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的话去年就等于我们也支持志愿者创业这一块，然后就单独我们就为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项目，就等于现在我们是有一批特种兵，然后呢为他们专门的就是设计课程。其实他们要做的就是他们要假设各种的就是意外灾害 面前如何帮助或者教会他们培训的这些人如何得到生命的获救。其实我没有从里面课程里面单独分出来，就比如针对于老人的失能残疾老人的这些老人讲，我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培训很难，因为他们其实本身是没有意识，但他们要是不行，我们就要给护工啊，或者是给身边的人要教会。 对， 然后呢，楼宇高层这一块的年轻人，还有就是社会上的工作人员，包括还有儿童，然后还有的话就是青少年。其实我们做这一块的话，只是想人们能够尊重生命，自己在能保护自己的同时，其实就是保护了别人的生命。你会给其他的救援队啊，或者是其他的组织，就少添嘛，对，少添麻烦，或者是保证了他们的生命。 对，其实你说你们组织的活动好像都有点奇葩，但是我觉得你是开创一个不同的思路，把它组成一个活动，可以这么理解吗？做和别人不一样的。 我们就是比较像以前可能说志愿者会穿比较土的文化衫，但从2009年我们舰队成立开始，我们都是穿设计最时尚最拉风的那个队服，然后我们努力的话就是让志愿者接触最时尚最前卫的东西。我觉得公益爱心它并不是一定要苦滋滋啊，每天就是用那种很悲情，其实它是阳光积极向上的，很正能量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力求说打造首都最时尚的公益品牌。所以我们做的很多东西的话就是很跟进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也根据你的这个志愿者他的各种各样的能力来去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 对， 其实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刚才也说到了，虽然一带而过，但是这个疾病的话它也是一个很漫长的恢复过程，甚至说你可能要一辈子都要面临它的这么一个事儿。如果你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你还会去关注和组织参加这样的公益活动吗？ 其实在去年我能确定我活下来之前，其实可能我还是会继续自己一个人掏钱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去年能确定自己能活下来的话，我开始说我自己是不是束缚了这么好的一个组织。其实只是特定的时间段我成就了蓓蕾，蓓蕾同时成就了我的生命，我能活下来了。所以在去年的时候，在北京青联的一些就是兄弟姐妹的帮助下的话，我注册了，就是把那个蓓蕾正规化了，注册了。其实我们现在是可以合法的有捐赠发票之类等等的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合法化。然后呢，也在他们一再跟我就是说了，就是公益是全社会的，是所有人的，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掏钱自娱自乐在这边做事的。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的企业啊，很多的爱心人士来参与。 可以说现在呢逐步的走上了正轨了，那对于它的发展还有这个组织的未来，你还有哪些计划或者是设想吗？ 我们今年的话更多的话就是对外的展示，把我们蓓蕾这8年做的一些东西把它就是很系列的推出，我们甚至能为别人量身打造些什么东西。今年的话就是还是主要是展示，另外的话常规的项目还是踏踏实实的在做， 争取让它有一个更加长足的发展。 对，更良心的，因为毕竟我能力有限，光靠我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我个人出资，这个团队是不健康的。 好，那也希望蓓蕾能够进一步的得到发展，能够为更多的社会上的需要帮助的人呢提供最有力的帮助。 谢谢。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曾经哭泣也会看不见，未来总会有别的心愿，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 你的音符，你的脸，有种无声的语言，叫我不退缩，要坚持着信念。